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三章，麻瓜出身登记委员会第四十二集。 升降梯来了，里面没人，哈利跳进去，在开始下降时扯下了隐形衣。令他万分庆幸的是，升降梯在二层吱嘎停下时，浑身湿透两眼发直的罗恩跨了进来。 桑少恒， 他结结巴巴地说。升降梯又开始动了。 罗恩，是我，哈利。 哈利，我的天哪，我忘了你长什么样了，赫敏怎么不在？ 他跟乌姆里奇到楼下法庭去了，没法拒绝。而且 哈利还没说完，升降梯又停住了。门一开，维斯莱先生走了进来，一边还在跟一个老女巫说话。她那金色的发髻高得像蚁丘。 我很理解你说的情况，瓦坎达，可是我恐怕不能参与。 维斯莱先生突然打住，因为他看到了哈利。被维斯莱先生那样厌恶地瞪着，真是一种非常陌生的感受。升降梯的门关上了，四个人又呼噜噜地降下去。 哦，你好，雷吉。 维斯莱先生听到罗恩袍子不断滴水的声音，回过头来说： 你太太今天不是要出庭吗？我说，你怎么了？身上这么湿。 雅克斯利的办公室在下雨。 罗恩对着维斯莱先生的肩头说。哈利想他准是害怕，如果目光相对，父亲会认出他来。 我止不住，他们让我去找伯尼、皮尔斯沃斯，我想他们说。 是啊，最近好多办公室都在下雨。 维斯莱先生说。 你试过云柱撤回吗？布莱奇用了挺灵的。 云柱撤回？ 罗恩低声说。 没试过，谢谢老，我是说谢谢亚瑟。 门开了，顶着秋意的老女巫走出升降梯，罗恩从她旁边冲过去，跑没影了。哈利想跟上她，却被挡住了去路。珀西维斯莱跨进升降梯，鼻子都快埋进他正在读的文件里了。门咣当关上了，珀西才意识到他跟父亲乘了同一部升降梯。他抬起眼睛，看到维斯莱先生脸涨成了红萝卜。升降梯门一开就出去了。哈利又想下去，这次却被维斯莱先生的胳膊挡住了去路。 等一等，卢考恩。 升降梯门关了，叮叮当当又下了一层。维斯莱先生说， 我听说你揭发了德克克雷斯维。 哈利感觉维斯莱先生的怒气因为碰到珀西而有增无减。他决定最安全的办法是装傻。 您说什么？ 他说。 别装了，伦考恩。 维斯莱先生愤然道。 你追捕了那个假造家谱的巫师，是不是？我。是又怎么样？ 哈利说。 怎么样？德克克雷斯维作为巫师比你强十倍。 维斯莱先生低声说。升降梯还在下降。 如果他能从阿兹卡班出来，会找你算账的。更别说他的妻儿和朋友。亚瑟， 哈利打断了他。 你知不知道你正在被跟踪？这是威胁吗，伦考恩？ 维斯莱先生大声说。 不， 哈利说， 这是事实，他们在监视你的每个行动。 升降梯门开了，他们已经到了大厅。维斯莱先生严厉地瞪了哈利一眼，拂袖而去。哈利呆立在原地，希望自己冒充的不是伦考恩。升降梯的门哐当关上了，哈利掏出隐形衣重新披上。罗恩还在对付下雨的办公室，他得一个人想办法去把赫敏解救出来。升降梯的门打开后，他踏入了一条点着火把的石廊，与上层铺着地毯的镶着木板壁的过道截然不同。升降梯当啷当啷开走了，哈利微微打了个寒战，望着远处那扇标着神秘事务司入口的黑门。他往前走去， 目标不是黑门，而是他记忆中左侧的那个门口，那里有段楼梯通向下面的法庭。乔乔下楼时，他脑子里想象着各种可能，他还有两个诱饵炸弹，但也许不如直接敲门，以伦考恩的身份进去要求跟麻法尔达说句话。当然他不知道伦考恩是否有这么大的权力，即使能行，赫敏一直不回去也可能引起搜查，而他们还没来得及撤离魔法部。想着心事，他没有立刻注意到一股异常的寒气悄悄袭来，使他好像坠入雾中那样，每一步都更冷一分。那寒气灌入他的喉咙，冰彻心肺，他感觉到那种绝望无助侵上心头，蔓延到全身。 是魂怪， 他想。到了楼梯底部，向右一转，眼前是一幕恐怖的景象。法庭门外的昏暗走廊上立满了戴着兜帽的高高黑影，面孔完全被遮住了，刺耳的呼吸声是那里唯一的声音。那些被传来出庭的麻瓜出身的巫师恐惧地挤在一堆，在硬木板凳上瑟瑟发抖，大多数人用手捂着脸，也许是本能地想挡开摄魂怪贪婪的大嘴。一些人有家人陪伴，另一些人独自坐着。摄魂怪在他们面前飘来飘去，那寒气，那无助和绝望，如魔咒一般向哈利逼来。 抵抗， 他对自己说，但是他知道如果在这里照出守护神，肯定会立刻暴露自己，于是他尽可能悄无声息地往前走去，每走一步，脑子里的麻木便增加一分，但他强迫自己想着赫敏和卢恩，他们需要他。在那些高大的黑影间穿行极其恐怖，当他走过时，一张张没有眼睛的面孔在兜帽下转过来，他确信他们能感觉到他，或许能感觉到一个人的躯体内仍然存有的一些希望，一些活力。突然，在冰冻般的沉寂中，过道左边一间法庭的门开了，传出带着回音的高喊： 不，我跟你说过我是混血，我是混血，我父亲是巫师，他是巫师，你们去查阿基阿尔德顿，他是著名的飞天扫帚设计师，你们去查呀，我告诉你们，别碰我，别碰， 这是最后一次警告。 乌姆里奇软声软气地说，声音经过魔法放大，清楚地盖过了那男人绝望的叫喊。 你要是再抵抗，就会得到摄魂怪的亲吻。 那男人的叫声低了下去，但抽噎声还在过道里回响。 把他带走， 乌姆里奇说。两个摄魂怪出现在法庭门口，腐烂结痂的大手抓着一个男巫的上臂，他似乎晕过去了，摄魂怪拖着他在过道里飘远，他们身后的黑暗将他吞没。 下一个，玛丽·卡特莫尔， 乌姆里奇叫道。一个瘦小的女人浑身发抖着站了起来，她身穿朴素的长袍，黑发在脑后梳成一个圆髻，脸上全无血色。当这女人经过摄魂怪旁边时，哈利看到她哆嗦了一下，她完全出于冲动，没有任何计划，只是不忍看到他一个人走进法庭。门开始关上时，他跟在他后面溜了进去。这不是上次以滥用魔法为由审讯他的那个法庭，虽然天花板一样高，但比那间屋子小得多，有一种被困在深井底部那样的恐怖感。这里有更多的摄魂怪，寒气笼罩了整个房间，他们像没有面孔的哨兵，站在离高高的审讯台最远的角落里。 台上栏杆后面坐着乌姆里奇，他的一边是亚克斯利，另一边是脸色像卡特穆尔太太一样苍白的赫敏。一只银亮的长毛大猫在高台底部踱来踱去。哈利意识到他是在那里保护起诉的人，不让他们感受到摄魂怪所散发出来的绝望。绝望是让被告而不是让审讯者感受的。 坐下。 乌姆里奇用他那甜腻的声音说。卡特莫尔太太蹒跚地走到台下中央那把孤零零的椅子旁，她刚坐下，扶手便叮叮当当甩出锁链，把它固定在那儿。 你是玛丽伊丽莎白·卡特莫尔？ 乌姆里奇问。卡特莫尔太太颤巍巍地点了一下头。 魔法维修保养处雷吉纳尔德·卡特莫尔的妻子。 卡特莫尔太太哭了起来。 我不知道他在哪，他本来应该在这儿陪我的。 乌姆里奇不予理睬。 梅奇、埃利和阿尔弗雷德·卡特莫尔的母亲。 卡特莫尔太太哭得更厉害了。 他们很害怕，担心我可能回不去了。 行了。 亚克斯利轻蔑地说， 你把种的崽子引不起我们的同情。 卡特莫尔太太的抽泣掩盖了哈利的脚步声，他小心地朝通向高台的台阶走去，经过银猫守护神走动的地方时，他马上感到了温度的变化。这里温暖而舒适，他敢肯定这守护神是乌姆里奇的。他如此明亮是因为乌姆里奇在这儿很开心，得其所哉，维护着他参与制定的被扭曲的法律。哈利一点一点地，小心翼翼地在乌姆里奇、亚克斯利和赫敏的后面移动，最后在赫敏身后坐了下来。他担心把赫敏吓一跳，本来想对乌姆里奇和亚克斯利施闭耳塞听咒，但轻声念咒也有可能吓着赫敏。这时乌姆里奇提高嗓门对卡特莫尔太太说话了。哈利抓住了机会。 我在你后面。 他对赫敏耳语道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赫敏猛地一怔，差点打翻了做记录用的墨水瓶。但乌姆里奇和亚克斯利的注意力都在卡特莫尔太太身上，没有察觉。 你今天到魔法部时被收走了一根魔杖，卡特莫尔太太。 乌姆里奇说， 八又四分之三英寸，樱桃木，独角兽毛做的掌心。你确认这一描述吗？ 卡特莫尔太太点点头，用袖子擦着眼睛。 能否告诉我们，你是从哪位巫师手里夺取这根魔杖的？ 夺取？ 卡特莫尔太太哭泣道。 我没有从谁那里夺取，他是我十一岁的时候买的，他选择了我。 他哭得更凶了。